第二十六章， 阿基帕对保罗说：准你为自己辩明。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：阿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，自幼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。他们若肯作见证，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。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。王啊，我被犹太人控告，就是因这指望。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，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怒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往大马色去。王啊，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伏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我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作执事，作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阿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，想要杀我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作见证。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保罗这样分诉，菲斯都大声说：保罗，你癫狂了吧？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：菲斯都大人， 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，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。阿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么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阿基帕对保罗说，你想小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啊？保罗说，无论是小劝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，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，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阿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，就可以释放了。